吼吼，是柯震东吧？ 那拍那个什么？ 对了对了对了对对对了，你想搞啦？ 老师，我的耳机可以大声一点吗？谢谢。 12:06，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怎么了 老师？ 怎么了？ 你讲话可以小声点。 要我讲话小声点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我还没调好 balance 啊。那我讲话小声一点。 现在刚刚好，老师刚刚好。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一开始为什么要讲催的噪？前半段的催大家都没有听到， 因为今天就是听完 SHE 之后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可能我们都很陌生，都重新认识他， 陌生的不得了。崔子格， 对。然后我们想说，他跟崔恕有关吗？ 他跟崔健有关吗？ 跟崔台清有关吗？ 跟崔振东有关吗？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玩这种游戏了。崔子格，过山车。 子格，1988年6月25日生，中国女歌手，汉族，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在北京市长大，因卜卦歌曲在网上走红。 卜卦。 而后与北京斗士唱片公司签约，2011年推出单曲《老婆最大》，之后又推出《皇上吉祥》《爱的奴隶》《奋不顾身》。我被爱情下了药，以及老公让我为你捶捶背等歌曲。 老公让我为你捶捶背，这不是阿妹妹的那种感觉吗？我要为你做做翻。 其歌曲歌词幽默，带有北京口语腔调，然后有一些是什么太子妃升职记的主题曲的原唱，这样 啊。哦， 懂。 谁教你这个的？谁教你这个？ 这个真的很上火吧？ 我真是想要把你的头扭断！我看到 PTT 每次那边推文， 这个真的超火大的， 懂？真是想要把你 IP 查出来，你是谁？我要去杀了你！ 今天9月6号有生日寿星，那9月6号生日寿星是谁呢？因为一开始这名字我不会念，所以我交给日文小天才。 哼，玛丽马克，我是马伊嘎，9月6号是我的老伴儿生日。 马伊嘎是什么意思？ 马伊嘎，马就好啦，就这样。 马伊嘎， 想在飞碟上面祝我老伴生日快乐。 老伴谁？ 对啊，你老伴谁呀？ 谁呀？ 转换跑道刚起步，希望他顺利无悔。哇！岁月先放一旁，反正勇往直前吧。他的钱是那个 money money 的钱。 他有一个 PS 啊，他 PS 是玛丽与老伴都好正。 Thank you。 玛丽马克好，我是台北的怡珍，9月6号是我的生日，那我想要点毕书尽的 Come Back to Me， 因为这是我喜欢上他的第一首歌，希望我可以买到明年小巨蛋的票。必要上小巨蛋啊？ 我不知道哎。哇！ 还有希望下礼拜要去非洲出差的姐姐能够平安。哇！哇，那个该打的疫苗要先打一打哦。嗯。最后谢谢玛丽马克总是把青春点点主持的这么好笑，让我每天都有一个笑不停的夜晚。Happy birthday!Come back to be, come back to me, 12:13的青春点点点。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就是2到6的凌晨午夜12点到2点钟，欢迎你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或是利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流星就要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It can't get OK， 迷路的我会找到出口。It can't get OK， 掉落的梦还给我。그대가나를떠난타는그순간부터숨을쉴수가없죠이렇게가슴이아픈데그대떠나가지마라내곁에영원할수있도록그대여내게내게내게제발 come back to me 이렇게이렇게이렇게또무너져가는나를봐그대여내곁에눈물을흘려봐도이제그대나의여자가아닌걸 好的，今天的青春点你要干嘛呢？ 好像在很久很久之前，你想要跟大家讨论关于咿咿啊啊， 什么？ 灵芝草人跟浴火凤凰， 这不是我要讨论吧？是你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就是 Bibo 跟哎呀呀是不是同一个？我可以告诉你，不是。 灵芝草人就是灵芝草人 ，Bibo 艾雅雅灵芝草人三个人哦 ，Bibo 跟艾雅雅是两个人，艾雅雅是灵芝草人 ，Bibo 是浴火凤凰，然后是一个长得就是你很喜欢用那个贴图， 那 Bibo 可以讲什么？ Bibo 就是 Bibo， 他就只会讲这样。 然后林志成就讲， 然后 Bibo 不开， 哎呀呀， 对对对对 ，Bibo 不开心的时候就是 Bibo， 那我们两个互相敲对方。 然后哎呀呀不开心的时候就是哎呀呀， 他们不就是敲对方？ 然后皮卡丘不开心的时候就是 皮卡，他们三个不就互敲？ 皮卡丘开心的时候是皮卡皮，就是这样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灵芝草人先还是 Bibo 先？ 我的印象好像是灵芝草人 那灵芝草人那部戏叫做 好像就是叫灵芝什么东西的 I don't believe it 不然赶快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说服吴玛丽好不好，就是有经历过那个辉煌90年代的，我记得都好像还是中视吧，就晚上八点就要看。 他们都是中视推出的 《浴火凤凰》，我非常确定是中视，但《灵芝草人》也许是台视。 然后可以告诉我们《浴火凤凰》在演什么吗？ 好，就是跟我们大讲一下那个剧情。 还有《灵芝草人》在演什么？《灵芝草人》是主角吗？他不是配角吗？《 灵芝草人》是主角，因为大家他 长得像松茸啊， 他就像是唐三藏一样。大家都要吃他的肉，因为就是吃灵芝草，就传说中吃到灵芝草人可以怎么样，所以大家要去保护他。 为什么要保护他？ 不要被他吃掉啊！ 那你要顾好你自己啊！ 他那么可爱，哎呀呀呀呀！ 音乐全主打，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ay. 泰勒斯经典蓝唱，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Second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Gentleme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十八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We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那间食品工厂好像使用违法添加物哎！ 食品检举，请打1919。 哎，这罐头上面的标示不清不楚哎！ 食品相关咨询，请打1919。不管是食品检举、消费问题、中小企业咨询，还是生鲜农产咨询，1919一通就够。全国食安专线1919一通就够。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贝利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可能是八个小时唯一轮回，会不会？然后就一天有三个在跑。 难怪我就遇到心灵。 哎呀呀呀！ 0223639955，十二点，十二点二十 ，Bibo 的节奏不是这样。 Bibo， 对，这比较像一点。十二点二十二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 Hello， 嗨嗨， 马克玛丽。 Yo， 我是 Vic。 Hi Vic。 哎，最近很久没打。 等一下 ，Vicky， 你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 你们不在讲那个吗 ？Bibo， 你熟啊、哦？ 你 可是有熟吗？ 可是你的年纪，你有经历过吗？ 我是有看过啦，但是我其实也是忘了。 你看过哪一部？ 我两部都有看啊，但是我想不起来，大概实际上在演什么。 那不、就是、 但是的确是不同步啦，然后。刚刚我有 Google 一下、 啊，你不能 Google， 你要靠自己的记忆力呀、 啊。对啊，你要 我们到靠大家的记忆一起来拼凑这两部片。 记忆拼图， 嗯，来不及啊，我已经 Google 了。 所以你现在 没有，我只是 Google 到了片名啊，对吧、啊？ 好好好，所以你还是 浴火凤凰是 Bibo 嘛，然后灵芝草人是灵山神剑 啊，对，没有，因为还有主角。 所以灵芝草人根本就不是主角嘛， 但是就是主角要保护， 他只、啊、 要保护灵芝草人，对 对啊， 嗯，我觉得主角那时候那个设定都 两个长得超像的，我刚刚有看到图片，对啊， 你是说灵芝草人跟 Bibo 像，是两个像人类的主角很像， 他应该说主角像吧 ？Vic 不见了， 那 Vic 拜， 我们失去 Vic 了。0223639955，对于现在打开收音机听到飞碟电台，然后在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人， 你只要想象二十年后又会有新一代的主持人在讨论关于当年终极一班到底有谁，你就知道那个感觉了。终极不是、啊、二班不是有那个谁吗？一班不是终极一家，不是三国那个，不是啦，那个是那个，就大概是这个氛围。 是，但是因为就是二十年前，为什么大家我们会确定大家都有看过？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第四台，可能才刚开始，然后可能三台还非常非常强的时候、 嗯，你就是看三台啊。 就大家在八点档，那个时候三台八点档是超级强，然后是不完全不可能去买什么外国片什么之类的、嗯、是不可能的。但一样也是中视开了先例，买了阿信以后，我天，阿信，阿信实在是太猛了，这样子，所以之后才会有开始买国外片。0223639955 ，Hi，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是你们应该知道吧？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欸。 中和的小刘， 哦、oh ，小刘， 对， 你好。 43岁的我应该有资格讲这个主题吧？ 但是你真的看过吗？你记得吗？ 有啊， 好， 灵芝草人他应该是一群算是练武的人，吃了他以后可以长生不老，功力倍增。对，那他旁边是潘迎紫演的那个算是侠女吧，在负责保护他， 所以根本不是男主角，是一个女主角在保护他。 对， 两部都是潘迎紫， 对，主角都是潘迎紫， 都有男女主角， 对， 因为男女主角要谈恋爱啊， 对。没错、 哦，对啊。 然后我想跟玛丽讲，就是我把你们的节目有在上周五的时候宣传给我们 怀恩堂吗？ 怀恩堂的社会青年团契，我想这应该是算现在的一世代的人，算是带另类的人吧。 哦哦， 对，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听你们的节目。 真的吗？ 对，因为透过。 透过你的力量， 你都透过我来，他们本来是听90.9，然后就转成92.1。 90.9是什么啊？ 佳音广播电台。 哦，哎、欸，可是你这样把他们带离神的国度、欸，哎，佳音电台就是你知道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所以佳音电台里面都在讲圣经故事吗？ 不是，他有放一些音乐。 对啊，也有比较，但基本上你知道，就是那是一个 充满爱，对，比较 holy 一点，不像我们。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我在听飞碟，我想把飞碟一些镇定的透诶给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飞碟所讲的一些事情，我现在听起来我很感动，就是出自于我内心的。然后之前所讲的话题，以及我在前几天在 Apple 上面有留言讲关于歌有访问到那个静博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一直都很感动。我想说，现在怎么还会有这种小朋友，连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在睡觉了。但是我这几天，我就在房间为他祷告。 好的，晚安了，小兰，拜 拜。 02-2363-9955，有人可以就是凭自己的记忆想起来，就当时对潘迎紫演的这两部，如果都是潘迎紫的话，那应该两部都是中式的、 啊。潘迎紫干嘛要帮灵芝草人？是有把柄被抓到？ 不是，那个时候故事线都很简单啊，就是 我遇到你，然后你怎么那么可怜？大家都要吃你好，我来保护你。 他可能也是在那个山上，哎 ，I don't know， 反正。可是很确定是90年代是一个武侠的年代。 嗯。 然后我那天跟我的同学聊天聊到这个，然后他说他现在突然有一个梦想，就是他也想要写，就是想要编剧。 嗯。 那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编剧的梦想，其实是因为他受到古龙的感动很深。对、嗯、他觉得就是天啊，就居然有这么厉害的人这样子。 嗯。 然后他就加入了那种类似，就是现在还是有一群武侠迷， 嗯， 然后那种古龙社团这样子。嗯、然后我先接电话好了，没电话的时候再讲。诶、欸、又没了。 是不是不用害怕自己的记忆错误，没关系， 因为我们大家都 反正下一个会帮你指正，大家都互相。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开放的讨论原地、嗯、然后最后如果讨论出来其实是歪掉的，我们就以歪掉的为证实。对。我们就以歪掉就说没有，就是这个样子，以后别人说你们说没有，你们错的， 我们这边都是就对的， 是青春年讨论出来的、 uh-huh、 我们花了2个小时讨论出来的。嗨你好。好啦，那我要继续讲古龙。 嗯。 然后呢，因为古龙老师已经过世了嘛， 嗯， 然后这个群组就是每一年还会上山去祭拜他或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很妙的是就是祭拜他，因为就有点像书迷跟作者的聚会。 嗯， 那去的时候呢，他们还会带那个寡杯的东西，然后去问老师事情。 嗯， 问老师就是像，就真的是像聊天一样，像我现在跟你聊天一样，只是你现在有嘴巴可以回复我，但古龙老师没有，所以 每一个都要一直寡杯。 对 对, 對，就是他们就一直寡，一直寡，一直寡这样，然后蛮、嗯、有趣的。那同样就是也有一些人会问一些，譬如说作品上面的问题，譬如说假设你看某一部作品，然后其实你不喜欢那个设定， 嗯， 就问说老师有没有想过要给他一个善终， 嗯， 就给这个角色一些好的一点什么什么，然后也就会寡，然后常常就是老师有的就会说哦好啊，有的就是说嗯不行这样，而且你每年问他都会同样跟你说不行， 好妙、哦、 他就是要这个样子、 嗯、 然后同样也有就是同样也是同样是武侠作家，就写武侠小说的人，然后也会去。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有讲说，其实古龙是因为生在那个年代，然后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感恩。然后，哎，这个是谁讲？哦，不是，是后来去参加一场研讨会，然后一个日本的研究武侠小说、研究文学的一个教授所讲的。他说，其实你们这些喜欢武侠小说的人， 嗯， 你们要很感激是古龙写了，选择了写武侠小说， 嗯， 因为古龙他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如果那一个年代如果他是现在的话， 嗯， 古龙就不会写武侠，他就会写吸血鬼跟尸变。 嗯， 对，就是因为生在那个年代，所以他可以创作出这些东西，要让你们缅怀跟追随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啊，或是那个一个时代的潮流是真的有差的。你现在要写武侠， 所以你朋友也是想写武侠小说。 他一开始是这样子，可是因为听了那场讲座之后，然后跟他一起去听的是现在还在写武侠小说的人， 嗯， 然后他就转头看那个人的脸，整个都垮下来了。所以他也突然就有一个顿悟，就觉得说，哦，没有，就是那个文本跟时代性还是有差的、嗯、就像我们现在科技已经越来越进步，你很明显的知道武侠就是武不起来啊、 嗯、 就那个什么轻功草上飞哦， 嗯， 啊我就拿枪蹦蹦蹦啊，就是你有多厉害、 嗯、 就是那个幻想已经 算是被现在的科技给 盖过，给抹灭掉了， 给扼杀掉，真的是扼杀掉了。对啊，0223639955，0223639955。所以可能像对于跟我同年纪的男生来说，金庸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这样子。那可能跟现在八年级、九年级生来说，可能就完全不会去看金庸，也不觉得金庸有什么经典之处。 嗯， 对。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留在我们这个时代，留住。之前有一个新闻看到蛮妙的，说，因为金庸会一直翻拍成那个电视剧嘛，然后还有就是改成什么线上游戏，然后就看到有一款线上游戏之前非常非常非常的红，叫做《金庸群侠传》，然后时至今日，就是这个线上游戏当中只剩下一个真实的玩家， 只有一个真实的玩家 ，Only You， 就只有他。他说，当然在里面还是会遇到一些其他玩家，但是他觉得那些玩家都是，是挂网的，或是那种外挂练功的，就已经不是真人了。他说，现在在这个浩瀚 全部都在练，大家都在里面干嘛？ 就浩瀚无涯的《金庸群侠传》当中，只剩他一个真实玩家了。但他还是每天要上去玩，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凄美？这真的蛮武侠的， 这很伤感耶。 对啊，这好伤感，就整个虚拟世界当中只剩我一个人了， 就像现在的广播嘛，就只剩我们两个人啊，是一样的啊。 对，就是在半夜的12点半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对谈了，也蛮不错的啊。这种孤单有一种美感，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完全根据你的精神状况而定吧。 就我今天精神很好。 对啊， 因为我今天事情都做完了，我开心。12点33分，0223639955，0223639955，还是有看过灵芝草人跟浴火凤凰人这么少呢？真的假的啊？ 很可怕欸， 怎么会这样？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哦。 Hit the ground, let it go. Your timing was so wrong, I just want to be found. No, and I, yeah, I've got the lines. Oh, it's brighter than this type of mind. This guy is all you talk, to me. Well, nothing's gonna hurt me with my eyes shut. I can see through them, I can see through them. I'm drawing pictures, I'm evading. I will not use them, I will not use them again. And it starts again. You come over with your friends, I don't wanna talk to them. You know I really want is to start again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陈美凤，我发现台湾充满才华的孩子其实多如繁星，但却不是每一个都能顺利成长茁壮。请与美凤一起支持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希望魔毯计划，让台湾190,000弱势学童能安心回到学校展露才华。捐款满3000就送希望魔法金哦。捐款专线02-2358-3555。 票选冠军，花的嫁纱创作人，全能创作才女崔子格，台湾首张国语大碟《最好的自己》，传媒好评，暖心推荐，《过山车》，美妙音乐。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嗨， 12:38的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看来我们是要放弃那个是不是？ 好啦好啦，不聊不聊不聊不聊。 嗨嗨， 维尼克啊，我讲是泰克啦，哎，马克马利林特啊， 泰克你好， 哎，林特啊，你拄啊讲迄个，你拄啊讲迄林诶，迄什么诶，林凡神剑加迄浴火凤凰，拄啊迄片尾曲加主题曲，我拢会邀请嘛。 所以你现在要唱给我们听吗？ 对， 嘿，好， 出过没？ 我来，听说你离开他，是因为我们 的爱，我们曾经都。哎，怎么这么那个啊？ 我不要放弃他。喂， 你刚刚是笑场？ 啊，你哪知啊？嘿，安尼有印象无？啊，另外，迄浴火凤凰，迄个，你大众有听过？你知无？ 啊啊， 嘿啊， 浴火凤凰哪一个？ 哎呀， 浴火凤凰哪一首？ 嘿，罗泽唱的呀呀。嘿， 谁在讲话？ 哎，你在这一刻？司 机。哎，对，好，点名，好。 刚刚他乘客生气，你有听到吗？ 对， 他说司机， 请你不要再讲电话好不好？ 啊，刚刚说请你不要再讲电话， 应该是吧？ 司。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对不起你， 司机大哥在。 我对不起司机大哥，也对不起你坐在车里面的那位乘客。 司机， 而且你要想，你坐在车子里面，然后那个司机刚刚说：“嘿嘿啊啊，我被亲过去哇！”哎、欸，塞了。然后呢，听说你离开他，哎、欸，你在后面，哎、欸，在后面真的是蛮尴尬的。 心情不好就是火， 对， 心情好就是有点尴尬的。 这让我想到，就是我昨天看到我追踪的网红，就是我追踪的玉姐爱。 嗯， 玉姐爱也说，就是有一天她上了计程车，然后计程车司机就突然跟她说不好意思， 嗯， 然后说因为这一首歌她很喜欢，嗯，我可以跟着一起唱嘛， 嗯， 然后玉姐爱 蛮可爱的， 玉姐爱马上就心中就是百转千回，就想说哇糟糕，如果你唱很难听或什么之类什么之类，嗯，但是玉姐爱又想到说，可是你看我在伦敦的时候，或者我在纽约的时候，然后那些街头艺人，然后那些街上的人，就是给我这么多，然后他突然就换上另外一个脸，就说：“ 嗯，好， 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首歌，那我们一起唱吧。” 真的假的？ 我觉得网红真的很难当。02-2363-9955，嗨， 你好， 你好，你好， 哎， 请关一下收音机。 喂，听到吗？ 是的，你是。 你好，我之前很久没打电话来了。 怎么称呼呢？ 接口。 接口。 接口是要跟我们讲《浴火凤凰》跟《灵芝草人》吗？ 《浴火凤凰》两首歌，我可以帮他补完。 哦，哎呀， 居然都会唱歌， 请 要先唱哪一首？ 先唱听说你离开他好。听说你离开他是那个吗？灵山神剑的吗？ 不是吧，一首是片头，一首是片尾。 那听说你离开他到底是哪一，是浴火凤凰的？ 对啊， 浴火凤凰的片什么？ 片尾吧， 片尾曲。 嗯， 好， 片头我其实我不确定。 好好好，请。 听说你离开他，送行后的你后悔吗？我曾经也笑过你的傻，爱情至今我仍不相信他。听说你离开他， 司机。 嗯， 加口你继续，加口你继续。 梦醒，剩下一个人，怕不怕？我期盼你好好面对他，爱情对我来说。还是神话， 爱情对我来说还是神话。对， 以上歌声并不代表本人立场，谢谢。 你太棒了 ，Jacko。好，那片头曲呢？ 片头曲的那个，听过的有印象的人可能比较少。 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 片头赶不上吧？一下就跑了。 主唱好像比较没有这么有名 哦。好，那片头曲请唱。 我想一下。 会亮吗？ 突然想不起来。 什么？你刚刚不是自信满满的说两首你都可以补完？ 压力，他不是比赛。 太久没打进来，太紧张了。 好，你等一下平复一下心情再打给我们。我们今天电话非常非常好打。 真的耶。 对。 对啊。 那 就可以唱副歌吗？ 好啊。 当你燃烧着热情的眼光，让我投射火辣辣的热浪。 对。 我不敢抬头看。 对。 怕一眼就不能抵抗。不要问我心里怎么想，只要一声真心的呼唤，我就会融化在你手掌，幻灭重生为你，我甘愿做个浴火 凤凰。 你们唱得这么认真，我却很想笑啊！怎么可爱？ 我却甘愿为你做个浴火，因为我最后走音啊。 我不走音吧？ 啊，是我，对。 所以你 没有跟上， 你会唱片头跟片尾曲，那你对剧情也很熟喽。 拜托，那几年前的东西，手也忘记了。 可是歌却记得这么牢，因为每天听吗？ 不，我觉得音乐可以留在人的脑中，但剧情故事有时候会忘记。对啊， 有一种东西叫做 MP3 啊。 哦，你会一直听这样子， 听蛮久 的。哦，好，那《浴火凤凰》主题曲真的是为了这一部 写的。对啊，甘愿做你的浴火凤凰。 对啊， 对。 而且我现在就听到刚刚 Jacko 唱，我马上就想到那个会有什么那个。因为片头跟片尾都有那种剪辑的画面，有没有？就是在洞穴里面，然后变身说啊， 为什么你的啊听起来这么奇怪？ 哎，那时候变身之后，小朋友很可怕，我就不敢看很恐怖吓死我！ 在那里面才不会太被烧死什么之类的， 对啊，是什么火鸟族吗？他们是火鸟族，对不对？嗯， 所以浴火凤凰是一个族群， 对，但是那个族都已经被就是被人家杀，你可以 像那个吗？ 你可以想 那个红眼的那个， 对，你可以想库罗塔族的那种感觉， 然后只是一个库拉皮卡活下来了，这样 是不是只剩潘英子跟另外一个男生，就只剩他们两个活下来？ 不是只剩潘英子跟一开始的潘英子跟他女儿，是后来的女主角 哦， 潘英子。 潘英子是火鸟族， 潘英子是火鸟族啊，浴火凤凰就是他。 我们在聊 Bibo 是火鸟族 Bibo 就是一个 Bibo， 你不要再来乱好不好？ Bibo 是旁边的神兽， 因为从来没有人跟我解释 Bibo 是什么，我刚刚一直以为 Bibo 是火鸟族。 不是 Bibo 就是你常爱用那个贴图，它长那个样子。 他在 干嘛？ 他长那个样子怎么会是火鸟？他长那么怪小的样子， 你们自己说他会变身的啊？ Bibo 不会变身啊， 他可能洞穴进去。 Bibo 基本上是类似灵芝草人的存在。 那 Bibo 有什么功用？ 没有功用，就是个 就在那边瞎叫，他只会瞎叫。 瞎叫能有引起敌人注意，因为他会一直叫。 没有，常常是潘英子被攻击或者要变身的时候，然后很危急，然后比我就很紧张，说糟糕糟糕，他在变身，他现在完全没有那个抵抗能力，然后就在那边比宝比宝比宝比宝比宝，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就有人来帮他了。 照理来说，照剧情走向是这样，没错。哦， 总是会有几个男主男配之类的嘛。 好哦， 感谢你 ，Jacko。 不会， 晚安， 拜拜， 拜拜。哦，听到这两首歌实在太怀旧了。 你刚刚那两个音也太惊人了， 太怀旧了。Make me 雾，让我太雾了。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 Britney Spears 啊，自我放弃。Britney Spears Jeezy Make me 雾。 Can tell you all, babe, by the way I see you staring across the room, babe. No shame on the game, just cut us from beyond this. Yeah, you know what you gotta do tonight, do tonight. Just want you to make me move. Like it ain't a choice for you, like you got a job to do. Just want you to raise my roof. Something sensational.Back to my room, ignite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Let those sparks fuse, blowing up to the ceiling. We're burning bright when we cut the light. 'Cause you're the favorite kid to pick up. A fire comes in us, help us out. There's no way I'm gonna be fighting this tonight, this tonight. Just want you to make me move.It ain't a choice for you, like you got a job to do. Just want you to raise my roof. Something sensational. Difference if it's near or far, listen, here we are. I need you. I've always wanted what was off limits. Staring at you till I'm caught in this. Back and forth like this is all tennis. I'm all jealous. You came with someone, but we can tell that there's changes coming. See, I can tell that you're a dangerous woman. That means you're speaking my language. Come on, now follow me, let's go. Like Penelope and Blow. Well aware that stealing you is a felony, yeah, I know. That's why they keep on telling me to let go, yeah.But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give you something sensational, so let's go, yeah. Said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follow me and I can make you.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

我是 Vivian 徐若瑄，温柔让我变得更美丽，我用老鞋针炖燕窝，美丽我自己，热热的喝下燕窝，一口就能品尝四代传承的完美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炖燕窝，美丽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中秋送礼，各式礼盒优惠中，现在就上老鞋针官网。 经典男声，唯有德永英明。写下日本音乐史翻唱系列记录。男生全精选双 CD 环球。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世界的我们从台湾来，探索生命，体验生活，带孩子发现台湾，拥抱家乡。天下杂志号召全台国中小教师们，用爱与热忱为孩子设计创意教案，总奖金超过20万，只给热血100分的你。微笑台湾创意教案2016征选活动报名到9月30日截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微笑台湾创意教案。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一人字典籍，爱你多一些。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01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一下，要聊一下上个礼拜四去播棒球吗？ 哦，想听你讲吧。 我吗？ 对啊。 现在有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听电话好了。嗨，你好。 嗨，马克，我是 Vic。 嗨 ，Vic。 其实我刚刚是要讲一个题外话。 怎样？ 就是今天是我生日。 Happy birthday！ 耶、yeah, ，谢谢， 生日快乐。 那你现在还在当那个还在开车吗？还是已经就是？ 是啊，我刚才车上没有客人，所以没事。Oh. 那你之前不是说要去应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公司，然后结果嘞？ 有啊，就是不太顺利的。说实在的，希望那个就是接下来找其他工作可以顺利一点。 那为什么你还是要找其他工作？你不想要就继续一直开车哦？ 我是想开，可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不是那么支持啊。其实我觉得开车还不错。 你女朋友吗？ 也有啊，对啊。 所以那个女朋友现在就是交往中， 对， 但她希望你去找一个正职工作。 对啊，就是我爸妈也好啊，然后那个就是女朋友也好嘛，这样大家啊，还有一些家里长辈啊，都会觉得说，哎、欸，我才这年纪，然后应该可以去找个正职工作这样子。 嗯， 对啊，可是就是履历很丑，然后这个工作很难找这样子。 嗯， 对啊。 好，那祝你之后求职顺利。可是你自己喜欢开车哎、欸。 我不讨厌、 啊。对啊。 嗯。对啊。 怎么办？ 没关系啊，都找找嘛，对啊。 可是这样不是又变成为别人而活了吗？ 那、嗯、如果你只有找到工作前，搞不好明明就没有比你开车多，又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嗯，那可能就会再考虑啊。那我不一定会去做啊。 好，至少要超过就是你的开车、啊、喜欢程度跟收入都要。 才才会考虑一下， 对啊，之类会择一啦，对啊，至少要喜欢，或者是至少要收入够啊，对啊，嗯， 好的， 嗯，感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嗨嗨， 马克玛丽晚安， 晚安， 小刘在综合做现场报道， 嘿，怎么样？ 我想问一个问题， 怎样？ 现在是青春期53吗？ 是的。 那我问一个，就是我昨天在上班的时候抽烟是算犯罪吗？ 上班的时候抽烟算犯罪吗？ 嗯。 你的工作有规定不能抽烟吗？ 没有，但是我抽烟的目的是为了跟一个朋友在传基督教的福音。 哦，你抽烟的目的是为了要传福音？ 对。 你上的班是什么班？ 保全。 保全哦。 因为前天晚上凌晨4点，我们的之前前主管到凌晨4点还找不到人。 嗯。 然后隔天早上6点，我本来是6点半要去教会晨祷，但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没有去。然后我昨天在土城，就是从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我6点下班赚了1300块。 嗯， 对。然后他本来是说昨天要给我，后来是说因为目前他们没有办法马上给，要等到10月9号。 嗯 嗯，然后我觉得啦，就是每天早上去教会晨祷固然很好，但是有机会可以去职场，比方说我之前是做保全。就是可以跟我的同事，就是因为他，我觉得他们目前很需要人，那我就在那边就是做另类的这样子的方式，不知道有没有算犯罪？ 犯罪？ 对， 这样有什么犯罪？犯什么罪？没有犯罪啊，为什么犯罪？ 因为在之前我们早辈有曾经曾就是在圣经里没有说，抽烟是对还是错，但是。就是要你凭着圣灵的感动，圣灵如果说你觉得你抽烟 OK 那就 OK， 但是 没有在圣经写的时候，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抽烟这件事情，圣经也没有写进去。 对，所以他说你现在是要凭那个圣灵的感动，圣灵， 嘿，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你心里有平安，你就可以抽， 嘿，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我之前的经历。啊，我昨天早上去的时候，他们的眼神是，我觉得眼神啊，我觉得看着，哇，他们多开心，哇，不早就有一个人过来了。 哦， 对啊，哇，我们真，他说，我们，然后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好。 对，因为昨天他们刚好有一个同事生病，然后我就过去。 我已经有点听不懂了，我要跟你说再见。 好， 拜拜。0223639955，1:08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啊！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你的电话，需要急需，可能差不多跟捐血一样的，就是急缺， 缺血，缺血， 是的。 足够的 ASCO 现在在的 HUTS 摸一挖手 Apple 在 HUTS 手中秘密干的 HUTS 天天过去得 slow。 嗨你好， 哇等我一下，喂 你是谁？ 我是牛牛， 妞妞， 妞妞， 妞妞， 嗨， 妞妞怎么了？ 我是来捐血的。 你有什么血想捐呢？ 啊，没有啦，我就是想问玛丽，你的牙齿还痛吗？ 哎，我跟你说，其实到今天下午都还一直非常难过，但最神奇的就是拆完线之后变得非常的舒服。哎，我想是我的愈合能力受到了阻碍，所以他们在抗争，他们发现有线一直在跟他拉扯， 就是拆完线马上就愈合这样子。 就拆完线，因为医生有说可能线你就是会卡在那边，你还是会有比如说你吃饭的食物卡在上面，所以你会觉得不太舒服，可能不舒服原因从那边而来，但线就是抽了拆了之后就 fresh。 哇哦！而且因为今天下午有一个人也留言说他拔了水平智齿也是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他现在伤口又臭又痛。还有我今天一坐到，直接忙跟医生说，医生今天有人跟我说他伤口又臭又痛，我现在还在痛，是不是也又臭又痛呢？我很紧张。然后医生这样， 医生就把口罩拿下来我闻一下， 是每到这地方就说我看一看这样子。 好啦，你又舒服就好。 有舒服就好。这个为什么听起来好怪啊？ 你看他捐血捐多困难。 真的耶，辛苦你了妞妞。妞妞你是第一次打电话吗？ 不是啦，我是丸子的姐姐，我只是很久没打电话了。 哦，好的，感谢你妞妞。 然后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了，不过今天一听一打开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就是 Bibo 的这个话题，就觉得哇哦我又跟上了。 哎、欸、姐妹真的讲话感觉很 像。 哎、欸、对啊， 哎我跟你们说，因为呢其实我打电话进来在那个嘟嘟声一直在响的时候，我的心跳就已经默默的加快了。明明刚刚在听的时候都觉得没有怎么样，可是一直到跟你们讲话就觉得哇、哦、真的是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所以很紧张。我相信丸子应该也是。 好的，晚安了妞妞。 哦好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嗨你好啊。 喂你好，马克玛丽。 嗨你怎么了？ 我是第一次打进来的阿姨。 金丹茶。 谢谢 阿莹哦。 嗯， 阿莹你怎么了？ 没有，就是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听的。 哦， 嗯，然后我记错时间，我也本来以为是一点才开始。 哦， 然后结果我刚刚才打开那个广播。 那所以你这整个暑假都是一点才开始听吗？ 没有，我是跟我表姐一起听那个，就是之前的、 oh. 在 YouTube 上面听。 哦、oh. ， 然后今天第一次听现场。 哦、oh. ， 阿莹几岁啊？ 我今年升大一， 所以还没开学。 还没。 那你是在本来的县市读书吗？ 嗯， 哦、oh. ， 在台北。 所以会住家里？ 没有，我会住宿舍。 这么棒。 因为我加班到台中。 在你考上台北的学校之后你加班到台中了？ 嗯，我高三就搬去台中了。 哦， 嗯， 好哦。那阿莹你的暑假都在干嘛呢？ 我暑假去环岛。 用什么环？ 骑脚踏车。 什么？ 有成功环完吗？ 嗯，我只到高雄而已， 我就西半部这样子。 对， 嗯 嗯，我今天本来打进来是就想说有一个烦恼。 怎么了？快点快点，我现在也很烦恼。我真无玛丽又不请听跟解决我的烦恼。 我解决完了好不好？ 你解决完了吗？ 解决完了。 那我等一下重新再问你一次，因为我没有 get 到答案啊。 嗯，就是那个我本来 就是考试，我只考试想要就是可以考比学测还要好。 嗯， 而且就我也一直跟我同学说，我很想要上，就是我很想上的那间学校。 嗯， 然后可是结果我后来没有上。 嗯， 然后就其实我现在一直很怕说，就是别人会觉得，他之前说那样，然后结果现在就是没有考得那么好。 好好好， 就是上。 哈哈哈哈， 就会让别人觉得没有很好。 好好好好， 嗯， 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会排斥现在这个学校吗？ 我是不会啊，就是会觉得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到很失望啊。 嗯，那就好啦。 哦、 嗯，别人觉得怎样，就是管他去死。 嗯， 对啊，而且别人不会，你知道，人不会放这么多的心力在其他人身上啦。 嗯， 就算讲就是讲了一两句，然后怎样？ 嗯， 对啊。 哦， 不要太在意，就是你不要在意，就是没事。 嗯， 好， 好， 好，阿莹， 谢谢马克玛丽， 晚安哦， 晚安， 拜拜， 拜拜。 透过测量数据分析来精进技能，以获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开始学英文也可以透过大数据，有效提升孩子的英文学习技能。全台唯一结合大脑科学数据分析，24小时一对一个人线上英文学习系统。更多详细资讯，请速拨0800-00-9986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流行极限，因他改写。Make me 空降 iTunes 榜冠军，引领2016最潮都会节拍。媒体赞誉布兰妮最强回归。布兰妮操控流行最新大碟，荣耀强行。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9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玛丽刚刚发表一个很愤怒的宣言，可是我 这个不用跟大家讲，没有关系。 可是我刚刚又没有就是及时的把 把他愤怒的脸记下来， 这个不用跟大家分享，但我们就私底下珍藏就好了。 我的 Instagram 都要靠你的，我的 Instagram 的粉丝 follower 都在靠你啊。 我 Instagram 的 follower 其实都不是 follow 我，都是 follow 你的人。0223639955 嗨 嗨嗨，你是 马克玛丽，好， 你好啊。嗯， 哦，我是 Candy。 嗨 Candy， 就是这两天又跟妈妈吵架了， 又 就是以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啊，就是不，他就觉得没有帮忙做家事。 嗯，他要你做什么？ 就是他希望我可以，就是可以自己准备晚餐，就不用说每次都是买外面或者是泡泡面。 嗯 嗯，可是我觉得其实有啊，因为前一阵子他都去帮他的好朋友，就是做那个中原普渡的事情，然后都不在家。 嗯， 然后那一阵子的时候，我就会早上就会晾衣服啊，然后也会收衣服或是倒垃圾。 嗯， 然后只是因为我现在是准备要考试，所以我就是压力很大，就觉得我要花多一点时间读书。 嗯， 然后比较少帮忙，他就会觉得我都没有做家事。 所以不只是晚餐晾衣服那些他也全部都算进来这样子。 嗯，对。 嗯，那你跟你妈说哦，因为最近要准备考试，所以时间比较少，那妈妈的回应是什么？ 我没有讲到这个，就他就是只有觉得说我好像什么都不做。 那你现在是全职考生吗？ 没有欸，因为我还有打工。 哦、oh. 对啊，打工没有很久啊，就一个礼拜16个小时这样。 嗯， 只是觉得最近就是读书的进度有一点点跟不上老师。 考试是要考国考哦？ 欸，没有，考研究所的。 哦、oh. 嗯， 好，那 所以就今天会觉得就这两天就在想到底要在怎么跟妈妈沟通，因为就觉得说我不是不就是完全不做家事啊。 哼， 就只是我会觉得最近比较忙，然后可以的话就是比较少做一点这样。 哼， 我想到我觉得我在生气的是，我也觉得生气的是妈妈她都去外面找她的朋友， 哼， 然后都帮她朋友的忙，可能帮他朋友一起就是可能就是拜拜的事情啊，或是帮忙他一起煮什么，因为要拜拜可能煮很多菜，然后他都去外面。 嗯， 对啊，我就觉得他就是，我会觉得妈妈就是如果是家庭主妇可能也是要多一点待在家里啊，然后他就觉得这些事情家事是大家一起分摊，然后我也在吵架的那天我就说，那这样你的职业到底是家庭主妇还是无业游民？ 哦、 然后他就 锵锵锵，会有那个 KOKO。 哦 man， 这个太重了。 然后他就很生气，他就说我就是无业游民，这样他就觉得家事不是他要做。 嗯， 这个只会加倍的触怒他，就是点燃那个隐性让他爆炸。 对，这个太重了，这个话。 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生气啊，因为我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家庭主妇，那你应该是不是就要待在家里做家事，而不是帮别人家做家事、啊、 但有时候那会是主妇们的社交啊，生活圈啊，他的娱乐啊，他的休闲啊、那个可能就是你的气头上喷出来的话啦。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心里也会这样觉得，其实这个结一直都在，就是我 你一直 我 你有觉得你的妈妈太不顾家是不是？ 嗯， 可是妈妈想要做什么是妈妈的自由啊，如果她家里面她有， 你有觉得她哪里其实没顾好吗？还是觉得也不是没顾好的问题，就是全部你就是该做？ 也不是，我会觉得他好像很多心思都花在外面，然后就是 那他有因此家里的，那他有因此家里的事真的就是放好暖嘞，都不爱擦。 嗯，也不会，有的时候他可能像最近他比较少晚上比较晚回来，他就会在那个 LINE 里面群组里面就说，哦，那我今天比较晚回来，那你们晚餐自己弄。 嗯， 那你就不会送啊？ 你这样就不开心哦。 可是很多次啊。 可是妈妈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 嗯， 对啊。 啊，可是我觉得我心里还是有那个刻板印象，就觉得家庭主妇要帮家里多一点。 这个好可怕哦。 可是你是应届大学毕业生要考研究所吗？ 不是应届，毕业一两年了。 因为我很少听到现在的 年轻人竟有这样的想法。 嗯， 所以你觉得你们家的组成就是你爸跟你妈还有你吗？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还有弟弟跟妹妹。 所以爸爸就是应该在外面好好的赚钱扛起家，妈妈就是全心全意100%投入到家庭跟子女当中。 没有，因为我会觉得爸爸就是已经在赚钱，那妈妈可能就协助家里。那其实以前也有过，就是妈妈去上班，那妈妈去上班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就有分担家务。比如说我上完那一阵子我还是全职的时候，我上完下班以后我就赶快去黄昏市场买菜啊，然后回来然后我就煮饭这样。 嗯， 所以除非你有为家里分担关于经济部分，我就可以跟你 share 你的家事。 嗯，也不是欸，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妈妈的职业就是有要上班，所以我就会觉得 他很 辛苦，那就是大家一起分摊。对啊。 然后你觉得现在他没事他待在家应该就全部都是他做？ 没有说到全部， 就是他应该要负担比较大部分。 可是你不应该要求我一定要来做，因为这明明就是你的工作范围。 对，我会有一点这种想法。我知道这样子好像很坏，是一种不太好的刻板印象，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打破这个想法。 打破它，必须要打，这必须要打破，这必须要打破的，这，对啊。嗯，妈妈就算当家庭主妇，也不代表就是整个家都 是她做。可是我好奇这个观念是怎么养成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种概念或是感觉，或是你会把家庭主妇跟这样的 连在一起？ 对，是怎么做连结的 啊？哦，那天吵架那天妈妈有说，她觉得她不应该让我们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是负责读书，然后没有让我们做 家事。嗯， 那表示那个时候他不就是把他的家庭主妇工作做得非常的棒吗？就你们就全心全意的在准备念书吗？ 嗯， 对啊。 可是我会觉得说现在我也可以帮忙啊，可是他好像一整天就都不在家，就是早上七八点就出去，然后大概五六点才回来。 嗯，就是他去外面玩了一天啊，这样子，他去外面社交了一天。 嗯哼。 嗯，或是而且如果孩子都已经长大，你弟你妹妹几岁？ 妹妹要国中，要准备搬去宿舍住。 哦，妹妹要搬去宿舍。 那个高中，对，升高中。 那弟弟在家吗？ 弟弟有啊。 弟弟几岁？ 大学。 弟弟大学。好，所以妹妹已经离开家了。 等于是要离开家， 下个礼拜 哦，下礼拜哦，好吧，好吧， 嗯， 好吧，好吧，所以， 可是我觉得我正今天还在烦恼的点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完全不做家事啊，可是他就觉得我都不帮忙。 那你就跟他说有啊，我有帮忙这样子， 嗯， 就这样，然后不要跟他生气， 或是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你觉得你那个准备考试的进度落后啦？ 嗯， 嗯， 你很紧张，你想要全力冲刺，嗯，就如同当年你国中、高中那个时候。 嗯 嗯，好哦。 嗯，哦，还要跟 Candy 讲一件事情。 嗯， 虽然我也非常非常讨厌洗碗这件事，然后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科学研究，就是说人在洗澡的时候或是洗碗的时候，在做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在用脑的时刻，但其实是让你的脑子的那个创意跟什么什么想象力的神经元是可以 被触动的，也就是你常常做这些家事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你的灵感跟让你就是在读书的那种触发会更多的。 哦， 对，所以我那天看到以后，我就想说，好，我不能再这样排斥习惯。所以下次你要做家事的时候，你就想说，这其实是你读书的一部分， 就是放松的放空的时候， 放松放空，然后其实是对，会让你的那个念书更有效率的。 嗯哼，好，谢谢马克玛丽， 晚安了。 OK， 晚安， 拜 拜。我没有关系，我知道他的目的，我就是 party party， 跟着我到厕所，我把门给反锁，让外面的人等更久。我是另一种 hustle， they already know how we roll the roller， 按键被 CEO 打破它，打破它，打破它，打破它的印象，打破它。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也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传奇每一刻，留住今天。 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方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拨02-7716-6228，7716-6228。 多想被你宠爱，多想被你关怀，却只能成为你眼中的臭小孩。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好评再推荐《臭小孩》，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伍佰。 보는여자한테끌리는나랑스키장을가자보듯타자놓은뒤야마내게탈줄을모른다면내가가르쳐줄게넌날반하게하는학생난네강사역할이니중요한걸원한다면좋아불러줄게 girl 나쁜남자도좋아몸에불러줄게 girl 다른건몰라싸우 We can make a music girl 다빛이 what's good 해요왠지로놀러와 girl 1:38，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你最近还有什么不孝事迹呢？大家眼中的不孝事迹。 对，但是因为刚刚听到 Candy 这样讲话，我们不知道 Candy 的妈妈是什么样子，我们 什么个性的， 对，我们只听到 Candy 讲这样子，然后因为 Candy 的语气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然后慢慢的女生， 嗯， 可是也许她妈妈说不定做了蛮多很夸张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嗯， 就也许说怎么出去帮人家，做事情，其实是譬如说假设去找小三之类的， 或是她可能真的 家里完全不管， 对，或是她在外面真的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会运动，或是会跟或宗教干嘛，他们煮饭，真的是大家都投注所有心力哦。中午也要煮，晚上也要煮超多人，然后大家一起 happy， 这样可能也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或是觉得对，或是觉得啊，我们是在做宗教，我们是慈善事业，什么等等之类的啦，对，所以就是在 app 上面，大家丢出那些批判性字眼之前，就其实。对，其实我们 就当然那个想法是蛮可怕的，就是觉得如果你身为一名家庭主妇，你就是应该要 完全的把家里照顾好， 对，好像你要把牺牲掉自己所有那个，可是那个跟他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 是 两回事，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 we all know nothing， 我们全部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别人家的家事这样。嗨，你好， 马克，你好， 嗨， 我在听的结果是。那个女儿在嫉妒妈妈， 你觉得她嫉妒妈妈哦？你觉得她嫉妒妈妈可以出去玩？ 嫉妒妈妈出去玩 哦，也是一种想法啦。是，感谢你哦。 压力太大了， 拜拜。 拜拜。 是啦，就是可以自由演绎这样子。 嗯， 嗨 ，Hello， 喂， 哎喂， 嗨，你好啊， 啊， 你是？ 我回一下下。喂，马克， 嗨， 嗨，我是测谎棒， 嗨，测谎棒，好久不见， 嗨，我要来分享我有点不孝的事情， 请说。 我妈前两天吃安眠药，然后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们家是，就是家人都是各住各的，然后各过各的生活，但也不是感情不好，就只是我们知道彼此的个性，所以就没有住在一起这样子， 是。 对，然后我妈就打电话给我，就说她在看韩剧啊，然后她说就是她看到那个韩剧里面的主角的爸爸说他剩三个月快死了，然后她就想说她如果剩三个月快死了，她想要交代一些什么事情给我。 嗯， 对啊，然后呢，我妈就说要把房子留给我啊，然后把她那个保险金就可以付掉贷款啊， 嗯 之类的， 嗯， 然后她又说了。就蛮多事情的， 嗯， 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就是聊天，就是聊到就是说，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嗯，我们住在一起反而感情会不好， 分开会好一些， 对，分开会好一些，因为我们可能就一定要自己去做家事， 是， 我们不用就是觉得说，哦，你应该做或是应该做，就是那个好像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 对啊，然后，也就是讲到，就是说，就是，每个人的个，就算是家人，但个性可能也不是那么的适合。 嗯， 对啊，所以他其实，我其实觉得这样子蛮好的，就是我觉得我妈愿意跟我讲这件事情。 嗯嗯嗯。 然后我们觉得，其实我最后就告诉他，我觉得就是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你真的可能只剩下三个月的寿命，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好好去做你快乐的事情，那我就会替你快乐了。 是， 然后我妈就说她现在其实蛮快乐，因为她其实也交蛮多男朋友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很棒啊，就是就我们好像都是一个一个的人，但其实我们也还是在一起这样。对啊， 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听到不孝事迹啊，还好啊。 不孝就是我常不听他的话啊。 他要你干嘛你都不做。 你说你一直随便测人家谎这样子哦。 妈妈会这种事情吗？ 你有跟你妈妈坦诚这些事吗？ 我妈之前我很小的时候她有告诉我，就是说不要就是一直带女生回来 啊。 对啊。 你几岁的时候开始带女生回家？ 国高中吧。 国高中回来就已经测过谎了吗？ 没有啦，没有啦， 就只是带女生回来玩这样子。 反正回家就是进房间嘛。 对啊，对啊，对啊， 坏坏的，国高中那么坏。 对啊，可是他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有点担心我吧。 你说还是希望你稳定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他也说就是，就算他只剩下三个月，他还是希望就是有个人可以照顾我。他可能就觉得就是小孩在他眼中就是永远都需要有人照顾。对啊， 那测谎棒最近的感情状况如何呢？ 我现在单身中。 你之前测谎棒的时候不是是非单身吗？ 哦，也是单身中。 但是这个单身状况持续了多久？ 哦，持续了三四个月吧。 那目前有 禁欲生活？ 目前有潜在对象吗？ 没有啊， 完全没有。也没有女生对你表达好感。 没有， 都没有。 不错啊。 清心寡欲。 那何时？ 清心寡欲。 何时要开始重新开机？ 测谎人生。 对对对对对。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过度使用了，移了，拔了。 现在倦了， 倦了，倦了，都是浮云呐、 啊。你已经把一生的扣打都用完了。 真的。哇，完蛋了，孤老一生。 不会啦，不会啦。 应该希望是啦。 好，感谢你哦，测谎棒。 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话说呢，最近就是我去参加了很多讲座，然后那些讲座常常都是约会讲座。就是也许是教你怎么样怎么教你如何约会，教你如何把妹，教你如何点点点点点，就总而言之认识异性之类的那一种。然后所以在那个讲座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很绝望的 眼神吗？ 他们不到完全绝望，因为他们至少还会有一点想要自救的心， 有希望才会来参加讲座。 对，他们有希望才会参加讲座，可是你一看到他们之后，可能是我投射绝望的眼神给他们，会觉得你真的不行啦的那种感觉。 你这样看一起听讲座的人， 就有些真的会，然后你听他们问的问题，或你听他们应对进退的方式，你会觉得真的你真的不行啊，就是这个 你干嘛自己心里批判人家、啊、 可是就是我不会讲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是， 所以他要去练习跟学习啊。 可是常常就是我觉得忘记了一个很根本的事情，是他们可能会很追求说，那女生喜欢什么东西，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譬如说之前可能在讲座上面那些老师也就会讲到说什么，哦，女生都很喜欢某一个牌子的护手霜 哈，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狂问说，那到底是什么牌子什么牌子。然后我就会觉得 老师讲真的好烂哦，好像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很舍本逐末，因为其实最终你们就是要提升自己的内在自信跟提升自己的整体的质感，而不是一直在问说，那如果你看他现在这样回了这个以后，那我要怎么回？你不可能就是 永远有个模式， 永远就把所有东西都记起来说，哦，就是如果他回 A 我就要丢 B， 如果他回 C 我就要丢 D， 这样子这是不可能的啊。 你在那个讲座里面干嘛啦？ 我想要了解，就是我也想要提升自己啊，只是我想要知道更多事情啊。 这个讲座好害人哦。 这个讲座不害人，害人的是 骇人是那个惊骇的骇，骇人是听讲座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要走什么条路，他们还是在追求一些很， 可是老师讲话方向不就是很带动，就是让他会觉得我就是要投其所好啊， 老师讲的其实是 另外一回事， 很内在的东西，但是只有提到这些就是很皮毛的时候大家才会 醒过来， 醒过，我就觉得好怪哦，就是老师讲的是一整套主要的那个系统的东西，是你要去提升自己的部分，然后大家就好像充耳不闻，然后只要提到一些那种小 撇步 小技巧，然后我马上可以做到的很短视尽力的东西，大家就说那是什么，那什么什么啊，如果是这样那我要怎么办，他就觉得我的脸一笑啊，但是你都不还我觉得 金歌金 颠覆摇滚规则，进入巴士底的疯狂世界，打破音乐框架，一举攻陷全球，巴士底乐团。 One n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年度最佳新人肯定。暌违三年回归乐坛大作《疯狂世界》。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请听环球巴士底乐团《Good Grief》。 Every minute, every hour,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Every summer and each misfire, I miss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more. 我是体能教练李诗怡，人生就该超越所有的障碍，全球最厉害的斯巴达障碍路跑 Spartan Race， 美国原汁原味原装进口大中华首站9月24日就在新北巴黎，让我们一起超越障碍冲向终点，报名请上 PB Plus 报名加。 失败难免会有，我选择高歌， 9月6日，张黎金《失败的高歌》强势回归，泡耳音乐。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故事咯，好棒哟。这礼拜呢，玛丽姐姐说故事要来讲团队合作的故事，这一篇小短篇小说依然是收录在《忽然一阵敲门声》这一本书当中。团队合作开始咯。我儿子想要我杀掉他，这个他呢是一个女部的他，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儿子年纪还小，还没有办法确切的表达，可是我明白我儿子想要的是什么。我儿子说，我想要爸爸用力的打他。我就问啦，用力打到他哭吗？ 不止，还要更用力。 我的儿子并不暴力，他是我儿子，快4岁半了，我不记得，没有，应该说从来没有，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叫我打过人，也不是那种会乱要东西的小孩，像是比如说背包啊、蛋卷、冰淇淋那一些，他根本就不会跟大人要。这个小孩只有在觉得自己应得的时候才会提出要求，就跟他爸爸一样。容我说句不好听的，我儿子不像妈妈。以前呢，他妈会含着泪水冲进家门，说什么人家在公路上骂他啊，或是店家用一些很高价位的东西坑他。我会要求他妈妈用三四种不同的讲法来详述经过，问他问题，细细探究。结果100次里面有90次都是他的错啊！开车的人骂他没错，因为骂得有理啊，而店里的人哪有坑他，就是加一个营业税嘛。可是我的儿子，我的小洛基可不像他妈妈，既然他叫爸爸用力打这个他女部的他，打到他哭，肯定是真的有问题。于是我就问他啦，那他对你做了什么？他打你吗？洛基就说啦，没有，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会来陪我，他会用钥匙锁门，他会把我锁在我房间里，好黑，我哭他也不开门，我说我会乖他也不开门。我紧紧抱住我儿子说，别担心，爸爸会想办法让外婆不再这样的。你真的会用力打他吗？比用力还要用力哦。光是看见自己儿子哭就已经够心碎了，尤其我是个离了婚的父亲，更深深渴望想要对小洛基说好这个字，发誓我会办到。可是我什么都没说，我很谨慎，因为最糟糕的就是你答应小孩却不能说到做到，这种经验会留下一辈子去不掉的疤。我就直接转换话题问他说，哎，想不想去爸爸上班的地方的停车场啊，我抱着你一起开车，团队合作好不好啊？小洛基一听到团队合作，眼睛就亮起来了。 小什么？ 洛基。 洛基啊。 嗯。噔噔噔噔噔噔。我噔噔噔噔。 诶，是一样的，因为洛基有很多集。 哦。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为你送上这一首，我们都要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明天见喽，拜拜。 To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do me dirt, dirt, dirt, dirt, dirt, dir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hen you walk a line, line, line, line, line. I'm in the cafe, my tie, tie, tie, tie, tie. Drive me, I deserve it. Nothing to have you lurking. If I go like, now you don't like it. You know I dealt with you the nicest. Nobody touched me in the righteous. Nobody touched me in a crisis. I believed all of your dreams are duration.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keys, all my patience.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sleep, a decoration. You mistaken my love, I brought for you for foundation. All that I wanted from you was to give m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seen,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been. Mm-hmm. But I wake up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get ready for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do me dirt, dirt, dirt, dirt, dirt, dir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Da, da, da, da, da, da. When you walk out, da, da, da, da, da, da. Before the table turn, turn, turn, turn, turn, turn. Beg you something, please. Baby, don't you leave. Don't leave me stuck here in the streets. If I get another chance to, I will never, no, never neglect you. I just hope that it gets to you. I hope that you see this through. I hope that you see this through. What can I say? Please recognize I'm trying, baby. I feel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It's in me, I feel wah, wah, wah, wah, wah, wah. You see me do my da, da, da, da, da, da. Something about that wah, wah, wah, wah, wah. When you walk out, la, la, la, la, la, la. I'm in the car for my touch, touch, touch, touch. Yeah, okay. Get done, done, done, done at work, come over. We just